吉达，八达岭奥莱。 北京音乐最快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四十条桥区周边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平安大街东段西向东，工体北路双方向，东门仓胡同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区各个方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这个小时我们关注歌坛的一周资讯。孙燕姿13作品《跳舞的反骨》上线两个多月，那日前她在上海举行新歌畅谈会，不仅分享了歌曲背后的故事，孙燕姿也主动提及怀二胎的事情。她表示，畅谈会新专辑筹备之初便有这个想法，只不过呢，没想到等现实实现的时候变成两个人站在舞台上了。当然，这样美丽的意外对孙燕姿来说也是极美的事。 别再奋力逞强，狂欢掩饰倔强，面对 在麦田里。 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逐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一不想但是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 是五月天2016年推出第九张专辑《自传》之后推出的一首最新单曲《什么歌》。那这首歌呢，也是贺岁档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曲。此前，蔡依林也为这部影片献唱另一首主题曲《什么什么》，这首歌也正在我们打榜行列当中。继续我们的热力追击，最近发现不少朋友玩旅行青蛙，那这股青蛙风呢也席卷了众多歌手，像五月天的阿信就用充满文艺的说法形容等待青蛙回家的过程，屋子空着，心也似乎空着。而 Selina 呢则是宛如在养小孩子一般，她说妈妈在家等你哦。那下面送出的是 Selina 充满童趣的一首歌，2016年上映的电影麦兜饭堡奇兵的主题曲心灵猪汤童真。 这一架飞机载着每个愿望去翱翔，再到一个秋千，到一种冒险与玩耍的一座城堡，安慰所有天真和善良，小脑袋可能无限大，我要集结大家的勇气智慧，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多重要，天真多重要，心不能变老。鱼丸粗面吃不到，也要把肚子填饱，再多噩梦来打扰，更要把午觉睡好，少了张辽不依靠，更要把日子过好，继续单纯。 么美好。吹一个泡泡，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再画一张地图，带我找秘密和宝藏，寄一颗啤酒，狠狠击中怪兽与魔王，小心脏力量无限大，我要集结大家的勇气智慧，有一天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多重要，天真多重要，心不能变老，欲望粗面吃不到，也要把肚子填饱，再多噩梦来打扰，又要把午觉睡好，少了照料无依靠，更要把日子过好，继续单纯最不得了，永远童真多么美好。 这首歌同样是一部动画片，叫做《麦冰冰之夺宝联盟》的主题曲《无所畏惧》，来自 Tia 袁娅维。在袁娅维的个人音乐中，她是主打多元化的灵魂歌手，而在 OST 市场要素颜的很多啊。去年底，她推出了个人 OST 爆款，叫做《说散就散》，那这也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歌坛近期的热点新闻。那日前呢，品冠是在北京举行了言外之意的发布会，虽然是新歌，但是带着一种老情怀。在日新月异的年代呢，品冠依然是耐得住性子，老老实实的唱暖情歌，就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一次发片也获得了像李宗盛、周华健这样的好朋友的祝福。李宗盛坦言需要向品冠学习，专辑说发就发，自己的专辑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好，我们就来听品冠这首《陀螺》。 几次我真的不想振作，干脆找个地方没人理我，怪我总是冲动，容易失控，填充太多寂寞。如果我是你，也会离开我。我是谁那么不像我？你是谁会不会回头？你一句肯定就能让努力爱着原来那个我复活，想退后到最初的我，想前进到幸福的我，告诉我怎么做能转动时间的陀螺。找个地方没人理我，怪我总是冲动，容易失控，填充太多寂寞。 从没放弃我，管他们否定，只要你鼓励在我，脆弱时候抱紧我，想爱你必须对你说，想爱你直到最后，我应该怎么做能唤醒时间的脱落。 来自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的爱女诺尔曼的最新单曲。诺尔曼是在一个非常和美的音乐之家长大，八岁时写了第一首歌，叫做《乌兰巴托的爸爸》。十六岁时呢，推出了首张原创同名专辑。如今他已经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成归来，也将在今年4月推出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歌一号，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名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金歌二号，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金歌三号，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When I look back。新歌四号，赵雷，十九。 不是有最划算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 新歌五号，胡夏，面。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山。 新歌六号，黄渤，我是谁？ 我想

由冯远征、严瑞、梁丹妮等主演的北京人艺京味话剧《玩家》今天起再度登上首都剧场舞台。该剧通过京城玩家为珍贵古玩跨越近40年的争夺，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京城的巨大变化以及百姓在时代变革中的心路历程。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宣布全资收购东方梦工厂，同时东方梦工厂宣布启用新名 PO Studio， 团队目前拥有多个正在开发中的项目。中国古典舞经典剧目《粉末》在波兰南部城市凯尔采上演，这场由北京舞蹈学院31名中国古典舞系学生演出的古典舞剧目，以中国书法、绘画、诗歌、戏曲、武术为创作依据和来源，经过艺术家的雕琢和创造，勾勒出一幅精美的画卷。国家宝藏一经开播便赢得好评如潮，本周日19:30，这档综艺将以南京博物院的三大国宝迎来收官，老戏骨张晨光倾情加盟，担任本期明星国宝守护人。他守护的是南博的《昆舆万国全图》，演员袁弘作为国宝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的守护人，向观众讲述前世今生传奇。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周的歌坛热点新闻。林俊杰呢，最近花巨资拍摄《我继续》的 MV， 他自曝有一段时间对人生产生迷茫，那决定前往美国大峡谷去散心。当看到一片壮阔的景色的时候，瞬间觉得自己的烦恼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也是这次经历让他越过了低迷的心情。而这首《我继续》正是描写低迷之后的重整旗鼓。 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天地张开双眼。 对着，可是闭着黑眼圈，把酒店泡一遍，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金钱，有的白色不的季节，把选择地点支配替换分内间，感觉孤单过的璀璨，有一种魔法的人，叫你把爱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靠山，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时你要习惯。回头看看树和树和树绿色林中好汉，时间不慢的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男人，快乐是你的地的每天都在你干干干干干干干可是个性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而谈，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可是上台咬紧牙关，有一座魔法的人，叫你把爱能力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我的勇气你要习惯，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头看黑手黑手黑手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你自己的每天都燃 的这首歌是胡彦斌新专辑同名主打，也是他所有专辑主打当中最难念的一首了，叫 Felt It 好。为了怕大家不认识，专辑封面在显著的地方还特别标注了汉语拼音，在上海话当中就是不要太好的意思。那胡彦斌呢也确定加入江苏卫视的春晚，时隔七年，在狗年央视春晚上，我们有望看到周杰伦。一向听妈妈的话的周董呢，如果春节有演出，一般都会把家人带在身边。那这一次呢，一大家子将会在北京过年。据了解，在春晚上呢，周董将会带来《告白气球》和《烟花易冷》两首歌，并有特别的安排。

在2018年新年开始，张韶涵已经连续推出两首 OST。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爱情电影《南极之恋》的主题曲《没离开过》。那这本歌呢，原本是林志炫改编自 Celine Dion 的《I Surrender》。那他为电影《恋爱先生》还演唱了。剩下了自己啊，电视剧《恋爱先生》还演唱了主题曲《剩下了自己》。那这首歌呢，也是本周的黑马，首周进榜的是第十位。去年刘德华坠马受伤，为了专心养伤，被迫宣布取消演唱会。已经康复的刘德华透过经纪公司宣布，将于今年年底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跨年演唱会，也同时宣布将会在2019年展开内地巡回演出。我们就来听刘德华这首慢慢习惯。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苦涩的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你我选择背靠背，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杯才结束寂寞？两颗心成一对，慢慢习惯一个人醉，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不需要些许安慰，不想分开还是分开不是罪，往后谁再多爱一回，想你的时候开始喜欢天黑，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我不配，爱不能成灰，祈求再多一次机会。不想喜欢一个人醉，不想喜欢一个人睡，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喜欢一个人飞，不想喜欢没有人陪，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疼退。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

我多不舍得，多不懂得，谁说个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 2007年年底，张韶涵推出专辑《Angela 5.0》，既表示她的第五张专辑，也表明音乐升级的态度。而这首《不想懂得》在2008年第四期中歌榜上榜，首周成绩第六位。李宇春从出道就一直在进行个人的演唱会品牌，在他出道的第四年有了专属的主题曲。2009年，李宇春推出单曲《Why Me》，而这首歌在2009年第四期中歌榜以第六名的成绩上榜。 手中闪闪，全场我来掌，肆无忌惮的想象，舞步我原创，张牙舞爪也漂亮， Super Super Young。不能忘，这才是偶像，打破所有的规章，创意要想象，年少就应该张狂，想唱我就唱，偶尔自恋的欣赏，沾沾自喜望。奇迹 cause and praise me Why me Why me 越问我越神秘 Why me Why me JustWhy me? 这个人，我们全都像空城，需要爱来华丽变身。闻到大街的眼神，熬到颤抖的灵魂，着了火的安全门，关不住了心跳鼓声，抖抖抖，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不问你凭我想的皮肤，也无法克制不住逐步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温柔孤独，我无法克制不去在乎，爱带来刺痛你的泪珠， 的一百天专辑，在创作过程当中身体抱恙，他也把边养伤边创作的点点滴滴作为灵感写进歌当中。这首《无法克制》是他在看过了喜欢的美剧之后所完成的。这首歌呢，在2010年第四期中歌榜上榜首周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时间来到2011年的第四期榜单最好成绩进榜新歌，属于江欣在这一年推出的 EP 同名主打《温暖的房间》，首周进榜排在第21位。这首歌呢是江欣和丈夫著名音乐人张永光吵架之后所写的，写出了二人的爱情。不过遗憾的是呢，三年之后2011年张永光因病去世，这首歌也成为他们俩回忆的一部分。这首歌的第一句是这样唱的，有一些人从不会离开，像能穿越所有的阻碍，现在来听让人唏嘘不已。在我们身旁。 榜璀璨年华，继续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当中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那这首歌呢，是2011年第四期中国榜新歌进榜江欣的《温暖的房间》。在2012年第四期榜单之上首周进榜，获得第13名的好成绩，是一首有着全家团圆喜庆和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花好月更圆》，由付笛声、任静、富豪一家三口合唱。 水人间，不忧急不恋，不念及不叹，往事如烟帘。 空间转，时间转，月光散，依稀间，看穿路街路穿，往事对路笑脸，相望相拥相念，就像秋夏雨点，他们能留成轮换，几个凝不离散，路上走远，纷纷扰扰心不眠，一落思念的随情梦在眼前，接着快乐遥远，甚至停止不变，翻过莫变的瞬间，幸福正在上演。 长久远，明月当空悬，花香美酒伴，此时人间暖，花好月更圆。 空间转，时间转，月光散，依稀间，看着路街如春，万事对路笑脸，相望相拥相念，相知相守相恋，寂寞难留成轮换，几可能孤离散，路上渐渐走远，纷纷扰扰情不眠，遗落的思念，淡水浓情就在眼前，距离跨越了遥远，是真情之不变， 花好月更圆，长久远，明月当空悬，花香美酒伴，此时人间暖，花好月更圆。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前期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较好，但是气温有所降低。总体来看，双休日期间的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也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由徐峥主演的《幕后玩家》发布一则新预告，视频中宣布提档大年初一。在彩蛋中，徐峥和电影宣发人员因为档期争执起来，最后决定还是五一档期上映。原来这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发布角色海报和最新片段，兔子家族手拿瓜果蔬菜亮相角色海报，一派丰收的喜悦感。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传记篇》敲定编剧，将由约翰·洛根执笔。他之前的编剧作品包括《异形契约》《007幽灵党》《蓝哥》等。

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属。人若是离开故乡，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喝酒喝隔了酒瓶风，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琴声嗡嗡，离家时故作轻松，留给当地时匆匆，我心隐隐痛。声声的召唤在风中，难得咱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难得咱家桂花香正浓。 2014年第四期中歌榜以第16名的成绩进榜，这是李建清的《匆匆》。李建清作为李宗盛的爱徒，他的音乐风格和师傅一脉相承，而李宗盛打造的歌词写出了异乡游子的生活画面，也是十分走心，令人感动。这首歌的推出预示着李建清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将要成型，可没想这样一等就是3年多，直到去年的7月份，李建清的《仍是异乡人》才最终发表，而这首《匆匆》也变成了唱片里的《匆匆2017》了。好，继续我们的璀璨年华。2014年，阿令加盟索尼音乐，并在年底推出了专辑《罪恶感》。这首同名主打隔年打榜，在2015年第四期中歌榜上获得进榜首周便跻身第8名的好成绩。而在这一年，阿令也通过参加《我是歌手》节目获得更高的关注度。